上一次啊，讲到这个苦空无常无我即灭义啊，上一个章节，我觉得比较难。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呢？因为这个其实是佛教啊，就是我们在学佛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精神，而且是从整个我们凡夫没有修行的凡夫到开始修行，但是还是在二元的世界里面啊，那么在一路走。真正走到了大乘，或者我们最后所讲的一乘法，万法无生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因为比较难又这么重要，所以特别花了时间。那么我就后来课后我就稍微询问了一下，那么上过《楞严经》的同学都跟我讲，那老同学都说每一个都说听懂了啊，那新同学有一些跟我讲刚开始听，觉得很有趣，就是说。有进入到这个状况，可是还有一点还是不是非常清晰呀、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再把那个重点啊再复习一次啊、哦，之后呢，我们就看看今天可不可以再往下走一个章节啊。好，上一次我们讲这个，我们把这一段经文我们再念一次啊。诸法毕竟不生不灭，是无常意；五受应通达空，无所起是苦意。诸法究竟无所有，是空意；于我无我而不二，是无我意。法本不然，经则无灭，是即灭意。啊，就是这一段呐、啊，好重要啊！我们先看看这个讲无常啊。其实啊，大乘真正讲的这个无常，我们说因为常无。常是什么？就是一直都是这样子的，一直都是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发生，常无嘛，什么都没有，那当然不会有常啊。所以因为常无，所以无常。但是啊，这整个心路历程是怎么走过来的呢？我们凡夫啊，认为是常，所有的一切就是一个定数。我们所拥有的东西都是不能失去的。Even 上一次啊，上完课之后啊，还有好几个同学说：“哎呀，老师，你讲无常啊，我其实听懂了啊。我之前当然是常啊，觉得是所有的感情啊，我的这个得到的这些，不管是金钱、名誉、家人、朋友、健康啊、青春等等，我曾经有过的，我就应该是生生世世永远的拥有下去。”那你现在上这个课啊，我听懂了，我知道这些东西，我不应该有这样子的需求啊，觉得说要永永远远的拥有。我知道其实有一天要分离，但是分离的时候，我还是这么的痛苦啊。当我失去的时候，我还是这么的痛苦。面对无常的时候，我怎么就是这么的痛苦？我都上了这么久的课，我也有念经我都有这个听经老师你的课，我都听了，那为什么还是放不掉？哎，我好几个同学哦，offline 都来问我同样的问题。当然，每一个人问题都不一样哦，但是都是执着于这个，不管是金钱、名誉、这个财，还是色，还是感情等等，就是放不掉。那我就跟大家建议啊，这个听经闻法，第一步是先让你搞懂这个道理。如果连道理都没有搞懂，就没办法往下一步走。那么，如果我们现在道理啊，初步的道理已经了解了，这个时候你就发现说，哎，我懂了这个道理，但是我还是做不到，那怎么办？那我就会给大家建议啊，就是说这个时候啊，你可以每天就是花那3分钟到5分钟的时候去做禅修 meditation，那么你可以去观。就是说，如果你的心已经静下来了，第一步啊，你要先能够坐在那边，你的心要先能够静下来。那么第二步啊，你就每天其实花3分钟都好，去观察一件事情，去观察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啊，你知道其实人生是无常的。嗯，有任何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啊，你不应该问说为什么是我，不是别人。其实你应该问你自己，为什么到现在才轮到我？哇，为什么以前不是我？啊，我其实已经感到非常非常的这个怎么讲？其实我已经很宽慰了，到今天才轮到我。因为所有人的一生都免不了这所有的不幸。 然后只是大家轮流，这个十，这个怎么讲啊？这个我们紫微斗数都有这么多星啊，都有12格，对吧？那都有这么多的灾星，只是你放在哪一个格里面、哪一个宫里面而已。所以每个人都有困难，那你就要去观。其实人生本来就是无常的，你就去坐在那里禅坐，你就去观想每一个我所得到的东西，我本来就注定是要失去它的。我得到了一个生命，我就必定注定我要死亡。任何一个生命的出生，它中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绝对的就是一定会死亡啊！你每得到一样东西，你面临的不是生离就是死别。其实我们在家平常，你真的可以花个3、5分钟就去观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然后你就慢慢慢慢，你会习惯了，你会更加的清晰。我们因为是凡夫嘛，我们功力不够，还没有办法。当你还没有办法去观到万法无生的时候，至少你先观，你知道人生是无常的哦，这些东西本来就应该来来去去。那么，当你自己在这个境当中啊，你就会，你那个执着的心就会慢慢慢慢的放掉，而且你会当怎么说啊？当这些东西还在的时候啊，你不会说 take it for granted。不管是情感或 relationship，或者是任何的东西，对子女、对夫妻，什么都好，你会知道说，哎，我今天还拥有，我非常的感恩啊，这有可能明天就不见了。所以，我们跟家人、朋友，聚会的时候啊，你真的每一次都要当最后一次见面，就是这么诚心的去对待这个一个这样的 relationship 跟这样子一个人。或你所拥有的一切，甚至你的健康，你都要知道说明天你的健康不见得还在。哦，当我们发现自己得了某一种怪病或者重病的前一天，其实你并不知道，可能还活蹦乱跳，健康康的。所以这个就是说，你要先了解无常就是一个常态。哦，可以先从观去观想这件事情，3、5分钟让自己习惯于这件事情。那么慢慢慢慢的啊，你才知道说，哎，当然学过《楞严经》，你知道说，其实啊，这个无常啊，因为变化的太快了，而且啊，这个快到你已经没办法去感觉到它在变化，是这样子的一个无常。所以到最后啊，当生即灭啊，当生即灭，就是说我们在讲小乘啊，是说啊，生住意灭，对吧？但事实上，我们真正在讲是当生即灭，他生下来的那个当儿其实就灭了，就已经开始改变了，从来没有固定住任何一个定点。那么，当他再继续的，你把那个速度一直加快，其实到最后这件事情根本就等于没有发生。那当然到后续啊，这是比较深的道理，你比较深啊，比较深的法义，你说要学了《楞严经》才知道，原来万法根本是无生的。但是这一路走来啊，你虽然知道万法无生，但是你没有办法一下子跨过这个坎，那你可以在家先用观想的方法去观，其实诸行无常，所有一切真的是无常的，就是它没有办法固定在那儿。所以对于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一定要有这个，你要有这个智慧啊，你要有这个修养，要能够放掉。你生了一个儿子出来，他慢慢长大，最后他会娶妻生子，得到他自己的另外一个家庭。那这个做妈妈的就要能够放手。哦，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哦，那有人生有太多的例子，像我们在公司里面，你也可以去看到啊，就有一些啊，其实在高位年纪大了，该放手的时候要放手，都一样。你要给年轻人一个机会，都一样啊。你这边放了，你其他的地方才能有所得。不能什么东西全部都要抓在手上，太累了，也抓不住啊。这个是我们上次在讲无常，因为很多同学来跟我讨论啊，他们过不去的那个坎啊，各种问题啊，有先生是有问题的，有小孩是有问题的，right？也有婆婆有问题的，还有碰到那个疯狂老板的，什么都有啊，还有旁边邻居的、恶邻居的都有，但是没办法。哦，这个就是说，你要知道，其实苦都一样，这牵扯到我们下一个点。其实无常就是苦，不是吗？什么意思？就是说，其实你没办法去掌握你的人生。那我们这边是在讲说，其实苦啊，我们上说佛陀很有意思，他先告诉我们，哎呀，人生好苦啊，这个人生不快乐的，我们不要啊，一直这个不停的轮回到六道里面来啊， 所想做天人呐、啊，做人呐、啊，他一直告诉我们，其实不快乐，很苦的，根本不是苦乐参半，因为我们所认知的那个乐，是相对于苦而产生的乐，那才不是真正的快乐呢。而且他又在说一件事情啊，因为上次我们讲的这个人生有八苦，其实他说啊，真正所有的苦啊，分成三大类。哪三大类？就是各这种种的苦分成三大类，一个啊叫做苦苦，就是说现在啊真的就是苦啊，比如说我生病了啊，我的这个爱人离开我了啊，我的孩子不孝，或者我们失去工作了，这所有的一切是真的苦啊，那大家都懂。还有一种呢叫坏苦，坏人的坏啊，其实它是什么意思？你目前好像在享乐，但事实上呢？你目前好像在享乐的所有的一切，最终都还是把你带到苦的那一面去。那佛陀讲说啊，在刀尖上舔蜂蜜啊，哦，你用舌头去在那个蜂蜜这么香甜的蜂蜜在刀尖上，你为了吃那一口蜂蜜，当你在很享受的同时，你的舌头已经开始要流血了。痛苦就是下一秒钟。其实所有的乐，因为是属于二元嘛。我们大部分的乐啊，是经由刺激而来的。你知道，我们凡夫的乐真的是有刺激，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原来没有的，我现在得到了。大部分都是这样子，你才有办法得到快乐。没有的东西，你终于得到了，哇！你享受刺激啊！如果你一辈子每天都在吃鱼翅，或者每天都在吃海陆大餐，你吃了3天、3个星期之后，你就受不了，想吐了。啊，任何人间的美味，你都不能持久的去拥有。当你没有那个落差的时候，你就再也没有快乐。即使你娶了一个这个绝世美女啊，这个貂蝉回家，天天让你就看着那貂蝉，看到最后，貂蝉可能也变成母猪了，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已经没有那个落差了。啊，那人生的那个乐。就是从这个落差来的，分别来的，这个不是真乐啊，这个所有的乐，而且当你拥有的那一个 moment，你得到快乐了吗？那你终究要失去啊，所以紧接而来的肯定就是痛苦。所以这是佛陀讲的，人生的那个乐不是真乐，他先把你点醒，告诉你其实人生很苦，生命的本质就是苦，他让你先理解这一点，所以劝你出离呀，不要在六道轮回里面。但是，当你认识到生命的本质其实是苦的时候，哎呀，你发下大心啊，这个大愿你要出离啊，那他就告诉你，真正出离的方法哈、啊，并不是放下红尘，放下一切，放下那所有的享乐，那个放下那个，不管是苦苦行坏苦，还是这个苦苦坏苦，还是行苦，行苦是第三种，就不停的变化，这个。非常的不安定之中啊，他说，不管哪一种苦，并不是你灭了这些苦，你就得到乐。你要灭掉这些苦所得到的乐啊，那个是偏空之乐，那个还是在二元之中，是灭苦所得，把苦灭掉所得到的乐，这是二元的乐，这个肯定不是终极的乐啊，哦。这个啊，只是从凡夫的这个噩梦啊。那么走到了另外一个梦境，但是你有没有醒来？你还是没有醒来。真正的醒来啊，是你真正的了解到万法无生啊，那才是真正从梦境里面醒来。只是梦境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梦境。Even 我们说念佛往生啊，念阿弥陀佛，最后能够进西方极乐世界，在那个地方，我们大家因为这边很多同学都听过我们那时候讲这个《阿弥陀经》啊。在西方极乐世界，其实也还是在梦境之中啊。只要你还没有证得万法无生啊，只要你还在这个二元的世界里面打滚，你就还没有醒来。好，所以啊，我们说这个万法究竟，这个五受应通达空，无所起是苦意。所以佛陀告诉你，真正的苦，你想脱离。其实是你要了解苦啊，根本不存在，这个就是好玩的地方。他先告诉你人生很苦，人生的本质就是苦，那么再告诉你，其实苦根本不存在。你了解到苦根本不存在，苦啊， 它的苦性啊，任何的这个万法的这个法性，苦也是万法之一嘛，万苦的那个本性其实也是当体即空啊。五受应通达空无所有，就是五受应啊，你通达空无所有，那么这个啊，这个空无所有其实就是苦的本性，就是当体即空。所以从比较浅层来看，是说哦，因为你不知道五受应啊，其实是空的。你以为它真是实有，所以很苦。但是佛陀告诉你，其实五受应啊，它这个真正的本性当体即空，那么苦啊也是当体即空。那你了解真正的苦意，其实是当体即空啊。它这个才是当你理解到这边的时候啊，万法无生，你才真正得到大乐。这个大乐啊，就是我们讲常乐我净里面那个乐是真乐，这个乐是超越二缘。超越苦与乐，凡夫的这个苦与乐，也超越灭苦得乐的那个偏空之乐，是真正的极境，真正我们所讲的极灭状态。这个乐啊，并不是说哇，我这个没有苦了，好开心啊，不是的。这个乐啊，其实就是说你根本没有烦恼，你很清净，没有烦恼，这个就是一个真正快乐，这个所谓的真乐。哦，这个是极涅槃极境之乐，是真正究竟涅槃，这个叫圆证啊，这个真的是大三空啊，空啊，哦，这个是真正的空，空性的大乐，真正空性的大乐，不是我们那个二乘人的那个偏空之乐，所以这边呢是在讲乐。那么后来我们又说空啊，因为后来课啊，时间有点就拉太长了，我们这个最后两个讲得很快，所以今天呢，这个空我们要再讲一下啊。这个空啊，我们凡夫是什么？凡夫只有嘛，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实有的啊，所有的色法都是真实的啊。我的身体，那么我的身体所生活的这个境界啊，我的正报、依报全部都是真实的。这个是凡夫的认知啊，凡夫的世界。那么小乘人呢，他知道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一样，当体即空啊，这个苦空无常无我。所以我要把这些色啊，我要跑到深山里面去，我再也不要跟这娑婆世界，跟这所有的这些一切众生有所接触。我啊，就要把这个色都灭了。色灭了，并不是说他把它给灭了，而是说我再也不要去接触了。哦，再也不要跟他有任何瓜葛了，不就是灭掉了吗？我的眼耳鼻舌身意哦，都 shut down 了，我不要跟外界的色声香味触法有接触，所以这个时候哇，我证得空了，因为再也不痛苦了嘛。那但是这个空啊，对不起，它是灭色取空，还是一样是二元的空，所以它是偏空。所以小乘所证的这个涅槃啊，叫做有余涅槃，就是还有余下来一些东西，其实不是真正的涅槃，是有余的。而我们大乘啊，真正我们讲的那个真空啊，你证悟到万法无生的那个真空，才是无余的涅槃，才真正度彼岸了，才巴拉蜜了，真正到对岸了，证得究竟涅槃了，永远的离苦得乐，再也不用回来了。我们说回来是不是就轮回啊？你证得最终的究竟涅槃，你就真不用回来了。哦，涅槃有称为有余跟无余，像小乘的就是有余啊，大乘的呢，最后到彼岸了，哦，过河到彼岸了，究竟涅槃，那个是真正的无余涅槃。哦，佛陀所证的这个涅槃是无余涅槃。那么这个是在讲，我们是在讲空啊，但是你看啊。佛陀啊，很有意思啊，他其实不是讲很有意思啊，正煞费苦心。我们在讲凡夫只有嘛，那他没有办法 day one 就告诉你万法无生啊，这个手机其实不存在，对吧？你不会信他的，你觉得他是神经病，绝对不会自己是神经病，肯定是对方是神经病嘛。所以他没办法就先跟你讲缘起。啊，说你看啊，我们上次有讲啊，这个手机啊，如果没有被拼装成这个手机啊，其实都是一堆零件，不就是一些什么这些电子零件啊，这些金属零件啊，可能是这个薄膜啊，这个膜片啊等等的哦，里面可能有很多晶片啊这些东西的一些 metal。所以他说这些东西拼装起来，哦，缘分具足的东西拼装起来成为一个手机， 而且这个手机原来是在可能在苹果店里面，在三星店里面，在小米店里面哦，因为当初这个因缘你把它买过来了，所以现在家在你的这个桌子前面啊，哦，这个东西是缘起法啊，哦，缘起法其实它讲的更深啊，真的是更深。那我们应该是要在《金刚经》里面多讲一点，但是我们还没有机会，我们就不没有关系，你就大概知道缘起，就是要因缘具足了，这个东西才有办法发生。但是缘起啊是什么意思？就是因缘具足才发生。那表示什么呢？表示它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也就是它没有一个自性。我们讲性空，就是如果你说要有自性啊，如果它不空的话，现性空嘛。如果性不空是什么？能够独立不变啊，能够独立自主、永恒不变的存在。那才能说这个东西有自性啊！现在有没有？没办法，所有的万法都是因缘生灭的，所以他说他没有自性，无自性，性无就是性空，没有自性，空无自性就是性空，所以缘起其实就是性空，性空就是缘起，他只是把一个实有的东西呀、啊，对于万觉得说，哎，所有东西都是真实的，那个凡夫把你往前带一步，就跟你讲，哎，其实啊是缘起啦，因缘生灭啦，并不是这样固定不变的啊，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其实同一件事情，性空啊，当体即空，讲的是啊是它的体性，缘起呢，讲的是它的那个相用，在小乘里面的确是在讲生住意灭啊，这个。生老病死，对吧？但至少是说，哎，这些因缘生灭，生住病意灭，生老病死，生住还有个什么成住坏空，生住成住坏空是吧？那字啊太多了，不记得了。但是呢，他告诉你啊，这个东西至少是因缘生灭的。再往前走一步，其实啊，大乘啊，就是我们在讲空性大法，真正楞严经讲那实相的，它还有一个前行。前行讲的是什么？从生住意灭啊，到当生即灭。但是啊，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谈到，当生即灭，它一生出来，它就灭了。其实啊，这是它整句话是叫当生即灭，灭不带因，根本没有任何原因，它生出来的那个刹那，它就灭了。那你说这东西到底有没有生？其实如果你讲当生即灭的时候，它是。实相的前行，它似乎还有生灭的概念在里面，但是他已经知道当生就即灭掉了，这就是我们讲的因缘和虚妄显相，其实它是虚妄显相。当你当生即灭，灭不带因，再下一个就是在讲因缘和虚妄有生，因缘别离，虚妄明灭，所有的一切真的。都是因为当时那一念无明，让你误以为有一个自己，跟有一个对面，有一个世界。上次我记得有跟大家讲过，这个概念非常重要，《楞伽经》里面讲的，就是说不是《楞严经》，不是《楞严经》，《楞伽经》里面讲，真的就是说，原来这个眼睛啊，其实楞伽里面都有讲。我们原来的眼睛是好的眼睛，外面是一片晴空万里，什么都没有。但是因为我们那个眼睛坏了啊，或者你啊，这个原来很专注、很清明的心啊，闪神了，有杂念了，那么你就盯着空中看，就出现了一个影子，非闻正。那么你一开头的时候会知道这个东西是个影子，不是真实的毛。但是如果你对着那个影子啊，继续看着，你的心啊，继续的打妄想，继续的好希望啊，这个影子它其实就是毛。那到最后，你看着看着看着，终于有一天，这个影子它变成真的毛了。但是这个毛是不是真实存在？当然不是真实存在，是你以为它真实存在了。那这个时候，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你的那个无明啊。让你误以为有了一个我，以及这个所依附的这个宇宙世界，所以从万法无生就变成万法有生了。这所有的一切其实根本不是真实存在的。你一觉醒来，你在一个 VR 里面， 你不知道你在 VR 里面，因为那所有东西太真实了。就像你在梦境，我们每一个人经常做梦，哪有一个人在梦里面会知道自己在做梦？不可能嘛！我们经常是在里面笑醒的时候被吓醒的，大部分时间是被吓醒的。如果你知道你在做梦，你怎么可能被吓醒？其实我们现在是同样的状态，但是我们这个身体跟这个宇宙实在是太真实了，你没办法。现在我们只是知道说，有人告诉我们，有一个智者叫佛陀，佛陀告诉我们，其实你在做梦，这所有的一切是假的，因为你有这个因缘啊，你相信了他讲的话。所以我们现在才会一起坐在这边念这个，不管是什么经文，但是因为在这梦境之中实在已经太久了，我只是相信佛陀跟我讲这个梦是一个梦境，是虚妄的，但是我没有证得啊，我在里面我很无助啊，我只是听有一个人跟我讲这个 H2 加 O 可以变成 H2O 变成水。但我也只是相信他告诉我，就像你相信一个算命的跟你讲你明天可能会发财，你也只是相信他，你知道他很准，你相信他，但是你有没有看到发财？没有啊，所以你必须那件事情发生了，你才会真正知道他是 for real。同样的，你现在只是知道我们人生啊，真的就像如梦啊，但是你没有做，你没有证得。你没有证得之前，你就还是以为它是真实的，那么你所有的一切行为就还是会被这梦境里面所有的规则所束缚。但是你一旦证得了，证得啊，经过一连串的修行，尤其是最后禅修 meditation 观空，你最后忽然证得了，那你知道说哇，万法真的无声。那这个时候啊，到这个时候，你真的就怎么讲，离开了所有的束缚，这梦境里面所有的这个游戏规则，你再也不用 follow 了。哦，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讲说，哇，你这个叫做游戏神通啊！再往后啊，你就会看到这个维摩诘居士，他就是在好一直一直在那里显神通。其实这个就是在讲游戏神通的那一部分。他一方面讲，因为你看啊，整个维摩诘经讲的是不二法门，一方面呢，他告诉你万法无生。但是，一方面呢，他又告诉你，当你掌握万法无生的这个，就是你证得以后啊，哇，下一步什么？就是游戏神通，因为你已经不再受这梦境里面或者这人世间的所有的游戏规则的时候，你就大显神通。但是，这个大显神通啊，绝对不是我们所讲的一般的那种特异功能啊，It's more than that。好，那我们没关系。我们讲到那个，等到他开始显神通的时候，我们再多讲一点啊。这些我都反正知道，认识很多类似有这种功能的人，大概知道一些概念。好，那么所以他就告诉你，你啊真的要理解到从有变成缘起性空啊，生住异灭，到什么当生即灭，灭不待因，到最后呢？因缘和合，他告诉你虚妄有生，虚妄明灭。其实万法根本从来没存在过啊，非因，非因缘，非自然。其实万法无生。那么再来啊，又告诉你，刚刚讲诸行无常嘛，先告诉你诸法无我，诸法无我，所有任何万法其实都没有一个真正存在的一个本质。能够固那个我是什么意思？任何万法都没有一个我。如果你敢说我真正存在，那就是你要能够合乎什么道理？就是你要能够独立自主的存在啊！你不是因缘生灭的，而且你要永恒不变的存在。谁能做到？有任何一样东西能做到吗？不可能嘛！连我们这个宇宙都不知道已经那个变化了多少回了，是吧？那个灭亡又再升起，灭亡又再升起，所以他告诉你，真正啊，真正我们在讲说这个我根本不存在，万法无我。那么我既然不存在啊，那么他就告诉你，我们凡夫认为我存在，那小乘人听啊，我不存在，没错，这个道理我买单了，那我就要把我给灭了。啊，把对我的那个执着啊，把那个我啊，我要把它灭掉啊。这个灭掉我之后啊，才得到能够无我。那这不是真正的无我， 这个是灭了我而得到无我，那这不算我。真正的我根本不存在，没有生过，又怎么能灭呢？所以啊，他说真正的无我啊，真正的无我是说根本没有我，也没有无我，因为我从来没生过，所以呢也不会灭，也没有办法有个无我，所以它是超越了我以及无我所得到的真正的无我，万法无我，诸行无常，万法无我，有漏皆苦啊！只要是在我们这个还没有出离三界，其实还没有证得，应该你这样讲吧，把他的那个标准放宽一点，你只要还在三界六道轮回三界之内，你就是有漏，有漏皆苦啊！这个就是我们讲人生本质，它就是苦，所有众生呢，他生命的本质就是苦啊！那最后讲极灭，极灭啊，是在讲我们众生有烦恼啊。众生呢的烦恼，那小乘人什么？小乘人的极灭啊，是要把烦恼给灭了之后，哦，他就得极灭了。同样的，还是二元嘛，还在二元里面打转。我们真正的这个大乘究竟涅槃的这个极灭啊，其实啊，他是说我知道烦恼根本不存在，所以不需要灭。这个是真正的极灭，法本不然，今则无灭。从来根本就没有我，哪会需要有个无我？从来根本没有一个烦恼，那又怎么需要一个涅槃呢？是吧？从来没有轮回啊，或烦恼，又怎么会需要这个菩提或涅槃？从来这个火没有升起来，这法从来没有出生过，那为什么要把它灭掉？这个是我们真正在讲的极灭，就是不生不灭，万法不生。等到后来啊，这个《维摩诘经》啊，后来应该是在第七品，还有非常精彩，也是非常精彩一品啊，是在讲这个讲破二元啊，那一个单元非常精彩，不知道第八品还第几品，不记得了，就告诉你说，其实啊，烦恼，我们举个例子，烦恼的对面是菩提，或者说这样举吧，更简单，你更容易懂。生死轮回的对面是不是涅槃？这个大家都懂。他就告诉你，凡夫有一个生死轮回，我们觉得生死轮回是真实的，所以圣者啊，或者是佛陀，他都得弄出个涅槃来对治你这个生死轮回。涅槃是依轮回而起，轮回呢，其实也是相对涅槃而有嘛。所以啊，根本没有轮回，那就不会有涅槃。轮回涅槃是一对，两个都不存在。涅槃轮回当体即空。到最后，到后面不知道哪一品不记得了，他就是在讲这个非常精彩。所以这边也是我们这个修行啊，凡夫啊，或者二乘人啊，觉得这个烦恼啊，这个极灭状态啊，其实是针对烦恼而用。烦恼止息的极灭啊，就这个才会出现啊，你是不对啊。这个烦恼，这个极灭状态，其实是针对烦恼而有，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因为你有烦恼，他才要搞出一个极灭来对治你嘛。你没有烦恼，你根本不需要极灭啊。就像你没有假钞，又何来的真钞？所有的钞票就那一钞，哪来的真钞跟假钞？就是因为市面出现了假钞，才会说我要去 create 一个名词叫做真钞。当你假钞根本没有时候，回归那个真钞，哪来的真钞？不会有真钞，它就是一张钞票啊。因为真是对于假，这样能明白吗？其实所有的一切，你看在这里啊，那都是一个相对的。那空啊，如果对色而有，不是真空；如果那个乐是对于苦而有，那不是真乐，是吧？如果那个无常是对于常而有，那不是无常，或常对于无常而有。所以，所有的一切。症结都在这里，二元，所有的痛苦就是这里，二元。这一段啊，非常重要，我建议你回去多听几遍。你别说你了，连我自己都是反复的听，多少年的功力，几千个小时的功夫就在这一两个小时，所以你就回去要去多听几遍。再来啊，就是说，你如果学到今天的法义，如果真的说都懂了，我实在会建议你。花点时间，每天5分钟去观一下， 观万法无声。我们今天所讲的道理，你可以随便取一小段，仔细的去观一下，哦，静心坐下来去思维，如理思维一下，顺着这个逻辑走一下，那个效果会慢慢的出来。你会觉得一个很奇怪的，就是说你发现呢，你的这个很多的执着，对情对钱对很多东西你会比较淡。事实上啊，连我自己都是啊。我前一阵就是前两天还在跟朋友聊天，我说我前一阵前面的几年啊，我一直在研读佛法啊。之前是上班嘛，就跟大家一样念书、上班赚钱啊，这个为事业、为前途打拼。可能到了一个点，觉得说可能不需要了，那暂时呢，因缘际会就进入了学习佛法这一段路。但是在这学习的路程，我就说，哎，我24小时啊都浸泡在佛法里面啊，那这么多年，你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蛮清净了，但是一出去走入江湖啊，就发现那个腥风血雨的，结果自己还是不行。但是在对于同样的腥风血雨的这个当儿啊，哎，我发现我的觉知力变得比较强了。像比如说我看到某件事情，我觉得不高兴啊，以前可能就要发作了，哎，但我现在啊，我不太容易发作，或者呢，我回去想一想，觉得这件事情，不，其实不应该像我想的那样去做，我应该换一个方法。哎，结果啊，我因为有这个能力啊，不要当场去处理或当场就反应，我有这个能力回去，这个让他先量一下，思考完之后，我就发现，哎，还好我当场没这么处理，不然呢，已经炸锅了，我可能自己已经给自己不知道挖了多少坑都填不满了，反而你能够淡定啊，回去想一想，就会发现，原来你当场的那个反应，其实你当时那个想，就是我自己啊，并不好。那么我冷静之后啊，我再去做另外一种处理，哎，就对了。但是我相信8年前的我是绝对不可能有这样子的能力，当场就炸锅了。那么现在有能力了，这个能力啊，就是日积月累出来的功夫。所以你说学佛啊，不只是说出世啊，出世的智慧，是说你在入世啊，你在面对人生很多的这个问题，你呀、啊、比较容易能够怎么讲，能够对于你的人生比较能够稍微有一点掌握。通常我们这些没有生病啊，说两件事情嘛，如果你没生什么大病，或者你钱够花，我跟你讲，你所有的问题都是自己给自己惹出来的，因为外境没错，一定会有挑战。但是你怎么样去面对这样子的外境，那是你的智慧跟功夫。通常我们如果真的，哎，比较智慧低劣的时候，你碰到外面那些事情啊，你只是让它变得更糟，让它变到连挽回的机会都没有。所以这个是说功夫修行啊，到最后会有这个功夫，但是这个功夫啊，真的在深山里面可能看不出来，你要真的再步入江湖，你可能才感觉到，你就是每天要低接地气。这个江湖不见得是职场，旁边有朋友、有家人，会发生每天发生很多的事情，这些东西啊都是锻炼我们的哦。所以这个你回去观，你回去能够每天花3分钟、5分钟静坐去观一下，假以时日，你的功夫会出来，而且你就是那最大的受益者，那么你的家人朋友在旁边也会连着受益。好，这个是我给你们这个最诚心的建议，都我自己的心路历程了啊。那当然就会去出去，从出江湖就发现哇，自己的这个修行还是不够啊，会有很多以前的那种价值观又跑出来，但是你会有所觉知，就是说，哎，我怎么又犯老毛病又来了？那这个时候起心动念之后，可以马上停得住，然后有这个能力说：“哎，我不要先处理，我要再想一想，我不要再用古时候的方法再做同样的事情，那没意思。但以前没能力啊，没办法，现在至少能够 hold 得住。哎，那我就发现我有进步了。但是还是看到那个旧的那个习性会一直出来，一直出来。”一直出来，然后也有几次会 hold 不住啊，我就发现只要 hold 不住啊，就糟糕，就是反正后续就给自己惹一堆麻烦哦，这个很重要啊。好，所以啊， 那个这个是谁呀、啊？这个迦旃延呢、啊，就跟维摩诘跟老师说是法时啊，这个事情说完了，他说比丘啊，心得解脱啊。那所有的比丘一听，哇，每个人啊都得解脱啊。如果是大乘的那个解脱啊，就当下证得万法无生啊。如果小乘呢，可能至少啊证了不知道几果啊。如果是完全解脱，小乘的解脱四果，当下证阿罗汉。所以他说，哇，真的不行，我功夫不够，我不认亦比问疾呀，我不能去做这件事情啊。哦，好，这个迦旃延的讲完了，好，希望大家回去能够多观一下，多思维一下。下一个故事呢，讲阿那律啊，佛告阿那律，汝行意维摩诘问疾。阿那律是谁呀？阿那律呢，是佛的堂弟。啊，这个堂弟啊，是发生什么事情呢？要先讲他的故事啊。这个堂弟啊，是天眼第一啊。天眼呢，就是哇，什么都看得到，对吧？你说人家说有天眼，就是我们只看得到一般的东西嘛，这所有人世间的色法我们看得到。那有天眼那些人什么都看得到啊，哦，这个隔空啊，这个都看得到，墙壁对面的事情他都看得到，right？那个可以看到什么？又看到神，又看到鬼，什么都看得到。那么这个阿那律呢？天眼第一，那他呀是佛的堂弟，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这个在皇宫贵族嘛，其实一开始呢很懒啊，就他以前呢也不喜欢念书也，但是又随佛啊，很仰慕佛陀，就随佛去出家了，但是很懒啊，也不认真努力，每天啊最爱的什么呢？打瞌睡，天天睡觉啊。这个那佛陀有一次啊，就说他了啊，其实这个故事在楞严经，的后面25圆通有讲啊。他说，哦，我就是睡觉被佛啊，后来说我简直像畜生啊，说他以前不知道那个什么什么一个，不知道像什么，那个什么蛤蟆还是类似那种畜生啊，就说用个名词骂他，说天天睡，天天睡，睡了1000年啊，那个佛啊都已经出世，然后都已经没了，你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反正有一次啊，被骂了之后啊，他说他很伤心啊，就很自责啊。他说啊，因为自责就说啊，他7天7夜啊都不眠不休，然后就在那看书啊，然后因为也是哭嘛，然后很难过，结果呢就失明了，失去了双目。然后他这个其实非常认真，但是啊，他那时候已经出家，怎么办呢？没有眼睛啊，这怎么修行啊？这完蛋了，这不行啊。那后来啊，佛陀看他这个很努力啊，就教授了他一个大法，叫做乐见照明金刚三昧，反正就让他进入这个金刚三昧禅定之中啊。那么从此之后啊，他练成了这个禅定功夫，他就不需要肉眼啊，不需要肉眼啊，所以就可以看很远。但是他看很远呢，还是有一个，怎么说啊？就是他还是有个范围啊，哦，他看很远就看到这个，他可以看到3000大千世界，3000大千世界我们讲过了，有没有概念？就是一个佛的世界嘛，像释迦牟尼佛他掌管的这个佛世界就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哦，那这整个宇宙其实有各式各样的佛啊，无数的佛，每个佛都有一个3000大千世界。那阿那律呢，天眼第一，但他也只能看一个3000大千世界啊。其实你到了菩萨啊，那看得更不一样。如果你看到了佛眼啊，那就是铁定更不一样。记不记得《金刚经》里面第18品是不是讲佛的？有讲这个五眼嘛？哦，有肉眼、天眼。还有慧眼，阿罗汉是慧眼啊，像他这边就是看3000大千世眼，阿罗汉慧眼，然后还有菩萨是法眼，最后佛是佛眼。那么好了，这个就是阿那律的故事啊，他看3000大千世界啊。那么后来啊，他说啊，他就跟佛讲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世尊啊，我不堪任一比问疾啊，我也不能去。那当然你不去，就要讲个故事出来啊。所以者何？他说：“意念我习于一处精行。”他说：“精行是什么？很专心在的行走啊。他们这个因为盲人嘛，大家一直都在禅定当中啊。他不是练的那个乐见照明金刚三昧嘛，很专注的在行走啊。”他说：“时啊，就那个时候有梵王啊，名曰严净，与万梵俱放尽光明来益我所。” 起手作礼问我言，几何阿那律天眼所见啊？他说这个时候有一个梵王，就是大梵天王啊，那个天王呢名曰严净，这个天王名字叫严净，他不是光他自己来啊，还跟了这个一群眷属或其他的一些，反正就带了一堆大大小小的这些天人们啊，天王们眷属来了。他说，而且这些当然这些人呢、啊，身体都放光。你看阿那律呢，虽然他已经没了这个眼睛，肉眼不能看他其实见得到啊，天眼很厉害的。那这个看到这些梵王啊，这些眷属来了，就跟他，而且这些人就跟他说，阿那律啊，我听说啊，你这个天眼很厉害啊。哦，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说说啊？你这个天眼啊，可以看到什么？那个阿那律就说：“我回答，我即答言，仁者吾见此释迦，吾见此释迦牟尼佛土三千大千世界如官掌中安摩罗果。”他说仁者就是在跟那个梵天王讲说：“哎呀，我告诉你啊，我厉害了。”我啊，看释迦牟尼佛这个佛国土三千大千世界啊，在我前面啊，就好像一个我手掌之中的一个小果实。这个安摩罗果是印度的一个果实啊，就像你弄了一个小果实在你的手前面，不是看得一清二楚吗？哇，他这个讲啊，非常兴奋啊，那个吹吹牛皮呀、啊，吹到一半的时候。哎，这个时候维摩诘来为我言，这时候维摩诘居士出现了啊，他就说什么呢？他说啊，维摩诘就问我一个问题啊，他说：“喂，阿那律，天眼所见为坐相也，无坐相也。假使坐相，则与外道五通等；若无坐相，即是无为，不应有见。”哦，这个难题来了，维摩诘看那个。这个阿那律啊，这个吹牛吹得这么高兴啊，就讲得很兴奋啊，讲自己很厉害啊。那他就问他说：“好啊，你天眼这么厉害，我就问问你，你天眼所见的啊，这个大千世界里面你所见到的一切是有没有坐相？有坐相是什么？就是说你是很特意的啊，你是有意的去看。”那你有意的，这个是有作为的，有意的去看这个相，就是有为相嘛。那有为相，你看到这些有为相，那你跟外道那些人有什么不一样呢？那你这个时候跟那个外道五通有什么不一样？那个外道那些人，他也不修佛，他到最后也会有这个什么天眼通啊、天耳通啊、他心通啊、宿命通等等，他也有五通啊。那你跟他没分别啊，他们也是。这个啊，就是作意的啊，作相的。那如果你是不作相，无作相，那你无作相，你就等于没有起心动念啊。那这个时候你应该在实相之中啊，那应该是没有东西啊，万法无生嘛，根本没有相啊。那你就应该什么都没见到啊。那我现在就问你，你到底是见到了还是没见到？你天眼见到的看到了还没看到？你到底有作相还是无作相？那阿那律一听，哎，傻住了。他说：“世尊，我实默然啊，在那个地方回答不出来了。为什么？因为阿那律啊，他还困于他的天眼，还困于有跟无的二边界。哦，他还因为阿罗汉嘛，他虽然证得阿罗汉涅槃了，偏空涅槃，还是在二元的知见里面，所以没办法。你一把二元的问题丢出来之后，他无解了。”讲不出话来了，哇！彼诸梵闻其言，得未曾有。但是这些梵天王听到，哇，觉得精彩了，简直太厉害了，这个对话太酷了，太棒了啊、哦！那么马上啊、哦，即为作礼而问曰，就马上问维摩诘居士说：“哎，那世俗有真天眼者，那这个世界有没有真天眼啊？那真的有天眼吗？那阿那律那个天眼是骗人的咯。”这样听起来啊、哦，他都自己都答不出来，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到天眼看到了还是没看到？那他这个功夫不行啊！那我们不管他。那请问维摩诘居士啊，这个到底有没有真天眼？那我们这觉得有兴趣，这太精彩了啊！那维摩诘就说有，怎么样？有什么呢？有佛世尊得真天眼，这个佛世尊啊。释迦牟尼佛陀，那他才是真的天眼。其实这边的真天眼呢、啊，讲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佛眼，讲的呢 就是那五眼中的佛眼，佛的眼睛啊，你也不要把它解释成就真的有我们的两个眼睛长在脸上。其实这个眼啊，你可以把它当做佛的知见啊，佛的智慧、佛的知见都可以啊。这个佛眼，它真天眼，什么样的因，什么样的真天眼，什么样的是佛眼呢？就是常在三昧，悉见诸佛国，不以二相。啊，他常在三昧之中，就是在这个大定之中，真正的大定之中，真正的大定跟你阿那律的那个定是不一样的。真正的大定是不以二相，是没有分别的，就是他知道那个毛啊，根本是影子。那么功夫在身的时候啊，所以他知道那个毛是影子，他有什么好分别的？没什么好分别的。你要以为那个毛是真的毛，你才会说啊，这是兔毛还是羊毛还是狗毛？狗毛还是牛毛？他都不知道，他就知道他根本是影子，还有什么不是真的毛，他就不会去分别了。这样懂吗？所以他根本是在无分别之中。如果再厉害的话，连影子都看不到呢。你是回到真的那个如真如心了。你现在看到影子还在阿赖耶识里面。啊、哦，还在三细相，就是还在这个叫做待妄之真啊，有一点偏真了，可是还是在，还是真的啊、哦。你呀、啊，等于揉了你的眼睛啊，那个月亮出现了第二个月亮啊、哦，你只要把眼睛一放，那个第二个月亮就不见了。那么我们呢，是已经看到那个水中的倒影的那个月亮，那已经完蛋，离真相太远了。所以呀、啊，他是说。悉见诸佛国，而且他才不是见你这什么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人家是所有的三千大千世界，谁不看，全部看得清清楚楚。但是怎么样才能到这个功夫呢？就是你无有分别。那佛的知见呢、啊，在这个《金刚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所有众生的起心动念，如恒河沙般的，所有的众生的如恒河沙般的起心动念，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这个是佛眼，但是你能够做到这样子是什么？你真正有这样的功夫，那是因为你完全不起心动念，你没有分别。举凡你还有一点分别之心，你是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的。啊、哦，所以告诉你，真正的真天眼就是佛眼，就是常在三昧，不以二相，那你才能见到诸佛国。啊、哦，于是严禁梵王及其眷属500梵天呢、啊，所有的这些天人，哇！当下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本来这些天人享福哦，他不见得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哦，他在六道轮回里面，只是他的那个福德啊，当然那个修为非常的好，他们那个修十善法修的也很棒啊，很多在修四无量心的什么的都有，功夫也很棒啊，但是不见得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现在哇，当下发愿。真的真的很厉，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啊！那当下就要修大乘，要发愿成佛，要度化众生，那是很了不起的愿力啊！那个你想想看，我们搞了这几年了，可能都还没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那人家听了这几句话就当下发愿，那很了不起啊！所以啊，他们呢发愿之后就礼啊，为摩诘足矣，忽然不现，就是。对，为摩诘顶礼啊，用额头去顶他的这个足啊，非常高规格的这个行礼啊，然后咻一下就不见了。这些天人啊，他说，所以又回到了这个阿那律说，哎呀，故我不认一比问及啊，我没办法，没办法，差太多了。好，我们今天呢、啊、上到这边啊，阿那律的故事讲完了。我们下一堂课呢，就直接进入这个优婆离讲罪性亦空啊，这个罪啊，我们要学会原谅别人啊，罪性当体即空啊，对于过去发生的这个罪的这个行为，这个罪的相啊，哦，人家已经得到果报了，我们不需要这个拼命的追杀。啊、哦，让人家永无超生之地，让人家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不要这么做。啊、哦，罪性当体即空，这个我们下次再讲。好，那么我们大家一起那个合十来回向好吗？OK，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普愿净法界，沉溺诸有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 OK， 谢谢大家，大家晚安，阿弥陀佛，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好，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拜拜， 谢谢老师， 拜拜，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拜拜。